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 每日都有新挑战，每日都有新发展啊！今朝早啲基建咧，到底佢中意点样停，点样同你搞啲新花讯咧？大家都未知吓。不过咧，依然都无碍我哋嘅咧。今个早上，2022年8月7日开展一个美丽嘅星期天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今朝早咧，林慧翻工嘅时候咧，就觉得天上面咧都几靓，开始有啲日光啦喺云缝里面透出嚟啦。室外录的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90%。而家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1至2低水平嘅，所以咧今朝早咧若然系出去晨跑啊或者系运动嘅朋友咧，都偶尔可能会觉得虽然湿气有啲重，因为咧好似街上面咧有啲道路咧都系湿住嘅，可能都有啲嘅骤雨啦吓。咁亦都睇埋咧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啦。今日咧大致多云，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嘅。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约32度，吹住和缓嘅偏东风。咁所以如果今日咧都有外出计划嘅朋友咧，都可以谂一谂啲天气啦，会唔会咧室内嘅活动咧比较舒适啲，比较方便啲啦？ 为你送上这一曲来自林忆莲的依然，中午的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今朝早的电话号码1872388，亦都继续欢迎你打电话来。来自关淑怡 Shirley， 难得有情人，到底遇上这个情人是难得，定还是好像歌词那样，总会有下一个被你再爱上呢？ 随时会陷你，需要犯险亦全无退避，原来命书早写下隐秘，缘分拼贴我共你风景如日期，谁曾经亲口说向往平淡，明明我想开心活到简单，而原则为你好如流沙聚地散，奋力来面对灾难。 亦坐得起，闲话全部不理，有新知连我伴你飞，从头去发现你越神秘更自欺，沉沦得快乐请你别要伸手救起，烈火烧伤了自己，输倒我运气，无悔穷尽我的储备，自愿甘心跟竭力疲。散背影同行就是美，一切冒险亦勇敢得起，从来幸福飘忽像天气，无论挫折极难过都不说别离，谁曾经亲口说向往平淡，明明我想开心活到简单，而原则为你可如流沙随地散，奋力来面对灾难，原来我记住你别忘记我自己，沿途风雪浪急我未会贪生怕死，做错亦错得起，闲话全部不理，有心知连我伴你飞，从头去发现你越神秘更自欺，沉沦得快乐清自己，沿途风雪浪急我未会贪生怕死，做错亦错得起，闲话全部不理，有生之年我伴你飞，完全去配合你，愿同笑亦同悲，沉沦得快乐请你别伸手救起，烈火烧伤了自己，输倒我运气，莫悔穷尽我储备，成全今生一个传奇。 听过来自谷子乔《忘记我自己》，好多人咧都可以好傻嘅，真系为咗自己爱嘅人啦、爱嘅事情，可能可以将自己嘅感受都收埋一边。不过呢一种傻，可能系一种执着，亦可能系一种令佢坚持嘅快乐。 在我心目前没有梦，寒夜里已不冻。离愁别绪徘徊在翻飞的风中，由往昔热情没有用，重遇你也不必心痛，只求共你留在眼流，感觉于心中。早已忘记多少空虚，总要让你梦里占据，挥之不去，始终等你温暖我长留心中。早已度过多少伤心，此际别说后悔过去，彼此都算一生只有一次，爱情无踪。遗憾问谁在作弄，但这刻是谁在煽动，沉默让情刻更重，离开更痛。在流露最爱是我，在长路崎岖中流浪，但我心已背负太多，难像往日里轻狂。你在流露最爱是我，在长路崎岖中流浪，没法讲的说话太多，情愿着我。 生目前没有梦，寒夜里已不冻，离愁别绪会会再翻飞的风中，游往昔热情没有用，重遇你也不必心痛，只求共你留在眼内，感觉于心中。早已忘记多少空虚，总要让你梦里占据，挥之不去，始终等你温暖我长留心中。早已度过多少伤心，此际别说后悔过去，彼此都算一生只有一次，爱情无踪。遗憾问谁在作弄，但这刻是谁在煽动，沉默像情陷灯中，离开更痛。你在流露最爱是我，在长路崎岖中流浪，但我心意背负太多，难将难将往日里情狂，你在流露最爱的我，在长路崎岖中流浪，没法讲的说话太多，情愿继续带着冷漠缠着我。 送走咗太傻吴启贤，拣嚟呢一首我自己好喜欢嘅作品，嚟自容祖儿嘅《花千树》。 恋爱若然像旅行，风景看尽至甘心，就怕给你走遍世间仍可能，疑问宇宙有没世外桃源，想要觅寻，一见就情定某人，等于对待你残忍，谁能保证终身不抱憾，没更好在眼前等，遇过很多很多恋人，一朵花跟心能，你未决定哪边合衬，如何投入你情感，害怕今天挑选这人，转角有个矛盾，送赠更动魄的热吻，你为何没有等，一早已被多眼乱难平分，回头只怕兜兜转太耐，没有再就以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通电话，王毅话中方高度赞赏伊朗第一时间在台湾问题上发声支持中方，重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充分体现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 中方亦都同樣堅定支持伊朗維護國家主權、民族尊嚴和正當權益，反對任何干涉伊朗內政的強權霸凌行徑。王毅強調，中方願意同伊朗一起維護好各自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共同反對單邊主義和霸凌行徑，共同維護發展中國家合法權益。阿卜杜拉希揚說完全贊同。阿卜杜拉希揚強調，伊朗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對美方在台灣問題上的無理行徑予以強烈譴責，認為一個中國原則是保障地區和平安全的前提。解放軍東部戰區岸計劃繼續在台島北部、西南、東部海空域進行實戰化聯合演訓，重點檢驗任務部隊體系支撐下的對陸打擊和對海突擊能力。東部戰區海軍各參演水面艦艇在各自演訓區域開展實戰背景下的綜合攻防操演。戰區海軍的岸道部隊按照動散結合、動中制敵的要求，對海上重要目標實施火力追瞄，聯合其他有輪兵力展開模擬突擊，先後檢驗部隊機動、襲擾、快速打擊等的多種戰法。戰區海軍航空兵出動多次戰機在目標空域開展實戰化對抗演練。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發動的空襲持續，控制加沙的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指責以色列與當地一個難民營附近發生的爆炸有關，導致多名兒童死傷。以軍否認施襲，反指是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傑哈德用作還擊的火箭炮發射失敗墜落所致。巴勒斯坦衛生部說，至少24名巴人在連串空襲之中喪生，包括傑哈德幾名成員以及兒童在內的多名平民，另外有超過200人受傷。調查 Mira 紅館演唱會事故的跨部門工作小組實地調查繼續，專家和警方的代表透過升降台高空視察降落屏幕的裝置，不過由於舞台未清拆，仍然未能夠近距離視察。工程師學會代表司徒嘉誠說，調查找到路向，據了解工作小組仍然朝著鋼索金屬疲勞方向調查，當局外聘私人化驗所參與，會比較政府化驗所的結果。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有幾陣驟雨，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風勢頗大，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隨後一兩日仍然有驟雨。現在氣温28度，相對濕度 88%。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系阿 sa 蔡卓妍。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曾从无苦中望， 这城市才发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当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 让我生路待迎接。 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Beautiful Sunday。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你今朝早咧都有一啲嘅说话想送上祝福又好，或者系一啲朋友咧，你好想透过大气电波咧去同佢讲下一啲你自己嘅心意啦、心事啦、心情啦，咁样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嘅1872388。咁啊，第一位接通嘅朋友咧系兰姐，早晨兰姐， 早晨啦，阿陈伟， 系啊，林威， 点啊？ 唔紧要，点啊，兰姐？ 我个大仔3日啊， 吓、你大仔系几时生日噶？哦，即系农历定系还是新历啊？ 系啊，补足翻佢。同埋我个女咧就7月19。 嗯。 吓、啊，同埋我有个孙就7月23。 嗯，全部都系7月份喎，咁多人7月份生日噶、原来。 另外一个六月十六啊，又系孙女嚟噶，全部都生日噶佢哋，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我大仔咧心想事成啦，早日翻嚟屋企啦。 哦， 佢好耐未翻过嚟屋企啦。 系咪因为即系疫情嘅关系，所以飞唔到翻嚟啊？ 唔系，系啊，系啊，佢周围去公干噶，要而家我都唔知去咗边啦。 不过尤其是系呢一种工作咧，即系可能因为个工作性质需要四围飞啦，亦都可能花多咗时间要隔离啦，又未必要咁快翻得到嚟咯。 系啊，系啊。 嗯，都希望真系疫情完咗可以翻嚟啦。 6月22号咧做咗膝头手术，同埋我一个院友阿兄姐咧去做咗判骨嗰啲手术啊，祝我哋咧大家早日痊愈啦。 嗯，系咯，希望你哋都可以咧健步如飞啦。即系两个手术都真系可能需要啲时间去康复，系咪啊？ 系啊，而家只喺屋企唞下咯。 但系你做咗膝头手术，会唔会话即系影响咗平时一啲即系日常活动啊，或者瞓觉嘅时候会唔会痛啊咁样？使唔使就住就住啊？ 会啊，间唔中夹晚啊，夹几晚啊，咁又痛下咁咯。 系啊，有时啲天气转咧，可能有争啲啊。 出去街行得太远咯，净系落楼下做下运动啊，咁啊可以咯。 咁你有适量嘅运动，有时喐下佢都系 O K 嘅。咁啊，希望啦都可以啦，尽快康复，好似以前咁样啦，中意四围去边度都得。我都开心听到你电话。好啦，咁啊，希望大家都系啦，个个都听者有份，身体健康咁就最好啦。 系啊，同我点一支生日歌啊，边个唱都好啊。 好啦，咁啊，希望咧阵间拣一首开心嘅歌俾你啦，好冇？ 多谢晒。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亦都真系希望咧，个个都系啦。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咧，可能都系卧病在床，又或者咧喺一个休养嘅期间。希望你哋咧听到今朝早嘅 Beautiful Sunday 咧，都可以俾到你多啲嘅力量。因为呢啲力量咧，可以令到你会有一个动力，知道就算可能咧，而家康复嘅时间咧，需要一啲漫长嘅道路，又或者咧会觉得好多家人啦都会陪伴住你啊，挂心啊，担心啊咁。但系都要知道咧，如果你一有少少嘅进展，佢哋又会好开心啦。呢一种喜悦咧，系用钱都买唔到嘅快乐嚟嘅，所以都希望你可以为住你爱嘅人啦，或者为住你一啲好珍惜嘅人咧，好好咁样活过每一日，咁样就最好啦。好，我哋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 而家录紧呢个通话。 你好。 我哋好啦，我哋系点称呼你啊？ 啊，我系岑先生啊。 啊，岑先生点啊？ 冇啊，我想祝我妈咪喺今个月农历8月3号，即系8月29号，92岁生日快乐！ 哇，好犀利！92岁，有冇啲乜嘢嘅养生之道啊？ 其实就冇乜嘅， 真系啊！ 基本上面中意食就食啦，中意笑就笑啦，睇下电视咯，就系、是、咁样咯。 咁真系好开心啦，系咪？即系随住自己嘅心可以做啲乜嘢都得。 我相信仲有一样嘢嘅就系教会嘅生活咯，即系我妈咪都系一个好积极。同埋好虔诚嘅教徒嚟嘅，咁所以佢都系参与即系各大嘅活动啦。咁换句话嚟讲，上天都灌过去啦。咁希望佢继续身体健康啦。 系咁希望啦，都系啦，个个都可以开开心心，同埋咧身体健康最紧要，即系可以睇住你哋个个一齐有啲快乐啊，有啲成就咁样咧就最好啦。 冇错啊，不过咧我仲有两个嘅点唱。 好啊，你讲啊。 第一个点唱咧就系、是、祝福我太太，我太太而家喺飞机上面咧。 去边度啊？佢系 一个好远程嘅路程嘅，就系香港转机去多哈，跟住多哈去伦敦希斯路，希斯路再上去格拉斯哥。 哦， 我女女啊，系即系而家即系搭飞机或者出行都唔系咁容易。 系 咁、 啊， 所以我都系祝福所有我哋嘅香港人啦，或者全世界朋友啦。现时出行平安， 都希望个个都可以啦，即系迟早咧就可以，真系好安心咁样咧就可以四围去都好啦。因为大家都即系期盼咗好耐咯，即系所谓一年、所谓两年、所谓三年咁。 系啊，冇错、啊。 哎呀，希望嗰啲疫情咧快啲可以完全消退晒啦，全球都可以咧完全复苏晒啦，咁我哋就可以安乐晒啦。 系啊，冇错、嗯。其实咧去探我女女咧，其实已经有两年嘅时间冇探佢噶啦。咁今次咧就藉一个机会，呢、這个机会就系第三个点唱啦。 吓、啊，系点解咧？ 第三个点唱其实我已经点过噶啦。 吓、啊，系咪毕业咧？ 不是啊， 唔系啊， 系我女女同我太太会再次落伦敦、 哦、 去参加我儿生仔嘅婚礼啊！ 哦，我记得啦。哦，原来就呢一趟嘅旅程， 上次咧就是、一个即系比较系远离咗嘅日子啦、 嗯， 但系今次已经好接近啦。我儿生仔8月13日喺英国嗰度咧就系结婚，咁、 嗯、 就再次祝佢一个婚姻快乐， 嗯嗯嗯， 同埋百年好合， 系、啊、 开开心心， 嗯，即系好难得，我觉得咧，即系适逢其会又可以咧，同佢哋有一啲嘅接触啦，即系因为好难得嘅，即系可以飞过去见到一面啦，睇到佢嘅大喜日子啦，咁、嗯、我真系希望大家即系四方八面嘅人一齐去庆祝嘅时候咧，就可以送上一啲更加特别嘅祝福啦。 系啊，冇错、 嗯。 但系点解你唔问我唔同我太太一齐去嘅？ 你好似上次有讲过系咪？ 上次冇讲过。 上次冇咁，点解你唔去咧？我问下你先。 咁样嘅，因为我本身都系一位教师嚟嘅。 嗯。 咁啱啱嗰段时间，我嘅成人学生就要进行考试嘅。 嗯。 咁我就觉得我份合约都未完啦，咁、 嗯、 所以我就决定、 嗯、 啊，不如太太做代表啦。系啊，其实你好记性，我上次我讲。 系啊，记得你话合约诶争几日啦嘛？你话。 是啊，其实 争 5日 了。是咯、啊、所以呢都不紧要啦，即是看下考试的时机是什么啦，总是。不过我都觉得即是你上次没讲你是教师啦，我就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特别的责任心来的。同埋呢、 哦、 即是为着自己的工作啦，为着自己，即其实都是教师和学生的关系都是一种拼搏的关系来的。即是一起去追求一些目标，达成一些成就。咁特别是如果你说成日学生的话，就更加想看到他们，诶，是不是真的可以考得到呢？是不是真的可以顺利呢？都好上心， 因为啲事真系唔容易 嘅，系啊，系 真系唔容易。 其实每一个挑战都唔容易嘅，特别系如果系为人师表咧，能够可以同佢哋一步一步睇住佢哋成长，睇住佢哋进步咧，都会好想见证住佢哋，即系诶达到成绩嗰一刻到底系点咧。所以我都明白你嘅心情， 绝对明白。因为我记得你都系教师嚟噶嘛， 系、嗯、啊，我都教过书，我都有谂过翻去教书添，系啊，啊嗰种喜悦同埋嗰种陪伴学生嘅感觉又好唔一样嘅。 好啊， 系啦，睇缘分啦。 好啦，下一位听众。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啦，岑生。好，拜拜。我嚟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林慧。 系啊 ，Michelle， 各位香港电台嘅听众。 嗯，点啊 ，Michelle。 嗯， 我想点唱俾我家姐听，佢今日生日。 系啊，嗯，家姐点称呼啊？ 希望身体健康，同埋咧，注意自己身体啦。咁做就做嘢唔好咁辛苦啦。 嗯。 咁同埋希望咧，就全世界和平。 嗯嗯嗯，家 姐本身系咪做嘢都好攰啊，好忙啊咁噶？ 成日都失眠嗰啲咁样， 啊、 可能都有啲压力嘅工作上。 嗯、不过香港好多人都真系会有工作压力嘅问题嘅，即系可能翻到屋企又带埋啲工作啦，临瞓前两个钟都离唔开啲工作电话啊、信息啊咁，整整下就瞓唔着噶啦。 系啊，冇错，希望个个都系注重下自己身体啦，咁同埋咧就嗰啲 Covid 快啲過去啦，咁大家都可以旅行啊，有咩自由活動啊啲咁樣。 係啊，因為即係 香港經濟 影響， 開始希望香港經濟會逐漸好翻，向全世界都冇咁多戰爭啦。 系咯，都希望样样嘢都可以平平稳稳咁样继续上扬啦。 系啦，冇错。 好啦，多谢晒电话 Michelle， 亦都祝 Michelle 家姐咧可以生日快乐，开开心心啦。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 早晨， 陈小姐，早晨。 系你好。 系啊，点啊？ 咁咧，我今日咧好开心啦，都打到你。 嗯。 最主要咧，就想祝我仔仔咧下个礼拜二考个公开试咧顺顺利利嘅。 系，仔仔考咩试啊？ 中分试。 咁我希望佢可以咧，样样嘢都顺利啦。因为努力咗一段时间，然之后卒之都要去见证自己努力嘅成果啦。 系啊，真系好勤力啊！我见佢呢， 系咪啊？即系寒窗苦读啊嘛，由朝读到晚咁样。 真系呢句嘢好啱佢咯。 哎哟，咁作为妈妈点样鼓励佢先？ 冇啊，都希望呢排都煮啲嘢俾佢食，等佢都放松下啦，可以。 系啊，有时都系嘅，拍下膊头啊，或者系即系搭下佢嘅手啊，即系叫佢俾心机支持你嘅，咁啊俾啲嘢食佢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嚟嘅。 系啦，即系个口唔讲，但系暗中地支持佢，等佢。 都系，不过仔仔系咪会含蓄啲咧？即系如果阿妈成日讲啲好肉麻嘅嘢，或者同佢讲加油，会唔会好惊？ 讲呢啲咧，佢就话咁样样噶咯。 起即系收到咯，即系觉得肉麻，feel到打冷震先会起嘅啫。 系嘛？ 系啊， 嗯，系咯，多啲关心啦，同埋都希望即系希望全力支持到佢去考嗰个试嘅时候咧，佢自己考完之后心安理得。有时真系噶， 其实佢有压力嘅，知道佢系有 一定啦，一定啦。如果咁紧张去读书嘅人咧，就好有动力嘅，但系嗰个动力同时亦都系希望自己可以考好啲嘅一种压力嚟，嗯，所以都系好嘅。你好啦，有个咁孝顺同埋咁自己自动自觉嘅仔。 你都系啊，你女女都好叻， 托奶啦，我嗰个就即系都仲要慢慢栽培，咁细个， 咁系仲系细个嘅，咁 系啊，不过都系一个新嘅阶段啦，对于我嚟讲，因为即系都升小学啦，今年嚟紧九月，咁我都期待噶，咁希望佢即系过晒自己人生好多唔同嘅挑战啦，不断成长嘅时候，即系我哋作为父母都系嘅，希望可以睇住佢成长嘅关卡，即系睇住佢慢慢一个一个里程咁样去达到，咁我哋就最安乐啦。 嗯，系嘅， 好啦，咁啊， 仲有咧，仲有，咁我女今日咧就又去玩独木舟咧，又去开心同埋安全啦。 嗯，独木舟啊，系咪学咗好耐噶啦？ 佢冇嘅，得闲去玩下。 吓，系咁犀利嘅咩？自己得闲就得。 跟啲朋友一齐去玩下咁样咯。哦，希望今日个天气真系好好。 系啊，系啊，系啦。有几阵骤雨咯，但系咧，即系呢一种咁开心嘅天气，因为成日都有阳光，唔系都晒嘅呢一排，系嘛？呢啲天气都 OK 嘅，玩呢啲水上活动。 有时出去湖呢排咧，想出去户外活动，有时真系要睇住个天咯。 系啊，真系啊，真系，尤其是水上活动都系啦，即系留意住个天气，睇下会唔会有啲特别嘅警告啊，或者系啲即系例如系落雨啊，或者雷暴嘅嘢啦，咁就会安全啲嘅。咁我相信佢哋一定都会留意得好清晰先会落水嘅。 系啊，系啊，冇错啊。 系啦，咁我多谢晒你电话。 嗯，好，祝你哋身体健康 啦。好啦，多谢你，拜拜。 拜拜。 好，我哋把握时间听下电话咯。早晨， 杨生。 系啊， 早晨啊， 系点啊，杨生。 小姐，系我第一次打电话嚟，心情好紧张。 系咩？但系你把声好有中气，唔系好似紧张。 吓，唔系好紧张啊，真系。不，因为我朝朝都行晨运噶嘛，我四点几行起身嘅，朝朝。 哇，好早。 呢样系啊，习惯咗啦嘛，好多年啦。我咧就俾个祝福咧，俾话我个女，佢琴日咧就十一点钟，全家咧就去咗移民去英国落定下。 嗯， 我祝福佢哋咧合家，即系开心啦，即系平安啦，即系佢先生工作顺利啊。我个女咧就叫做杨慧妍， 阿慧妍， 即系呢吓，即系人嘅嘢，即系而家先感觉到古语讲嘅嘢好啱噶。古语讲嘅嘢，说话好好清，好啱噶啫。生离死别就系我都体验过， 系， 即系佢都话针唔吉到肉，真系唔知痛噶呢啲嘢， 都系噶，都系噶， 系啊，真噶呢啲系事实嚟嘅。即系始终一个祝福啦，祝福佢哋日后即系 合家平安 啦，工作顺利啦，系啦，顺顺利利啦，因为我自己有啲紧张啊，第一次打电话嚟， 唔使紧张，你都讲得好清晰噶啦，已经。不过都系嘅，即系而家近呢两年都多咗好多人去选择喺唔同嘅地方定居啦、移居啦。咁我谂即系作为上一辈啦，即系譬如可能作为父母都系好尊重佢哋，同埋即系如果你嘅计划清晰嘅，知道你喺嗰边生活安好嘅，咁其实而家好彩嘅就系科技好发达啦，而且即系嗰个嘅交通亦都好方便啦。即系如果疫情放宽咗、缓和咗之后咧，我相信大家要去探大家都不是难事嚟嘅， 系啱，又系而家有 WhatsApp 啊， 系啊， 我即系去到佢都教佢，我唔识佢都教我，佢都教我嗱，你咁样啊，阿爷咁阿公咁样用啊，咁样 系啊系啊， 因为佢教我咯， 系啊，咁 所以我每个礼拜都听你讲嘅嘢噶，你讲啲嘢好清晰，好系啊，同埋咧即系。好有说服力啊！你讲嘅嘢， 多谢晒你。咁我都觉得你今朝讲嘅嘢都好有说服力啊！我都记住啦，以后一针唔一刀肉就唔知痛。 系，我好多谢你今朝俾个机会我真系第一次打电话嚟。 唔好客气， 另外又多谢接听我电话嗰个 哥哥 嗰位阿 Sir 啊。 好啊好啊， 因为我都谂，我估唔到啊！我而家都仲系询问紧行紧嘅，喺个公园嗰度。但系我谂唔到咧会接到我电话噶。 我都好多谢你将你即系呢个咁宝贵嘅尝试咧交咗俾我哋 Beautiful Sunday 啦， 多谢你， 系啦， 多谢你林慧先生，林慧小姐， 唔好客气，咁希望你哋个个啦，成家人无论喺香港又好或者喺英国都好啦，都可以开心生活愉快啦。 好啊，多谢晒、 多谢晒你，好，唔好客气，好，拜拜。 喂， 有时真系好特别嘅，即系听到一啲电话咧，虽然可能素未谋面啦，但系都有一个好深嘅情感。即系譬如我已经觉得啊，到底喺边度公园打电话嚟咧，询问紧嘅时候，好有画面啊吓。好啦，可能咧呢个系最后一通嘅电话咯，我哋听一听先。早晨， 黄 太，早晨，系啊，点啊？ 好耐冇打电话俾你， 系 上次七十岁打过嚟俾你， 嗯，今次系几多岁啊？咁 系啊，我听日又大，又大多几年啦。 哇，咁好嘅，又大多几年啦、 系啊，系啊，系啊，细细声讲。75 ，系听到啦，听到啦，我哋细声啲吓，系啦， 系啊，细声啲，细声啲，听日咧就系、是、我生日， 嗯， 咁咧就首先都希望再有机会打嚟啦， 系，我都希望系， 系啦， 嗯， 仲有咧，十号咧就系、是、我大仔生日， 嗯， 咁咧9月4号咧就系、是、我个细孙生日，同埋。佢考到升中心嘅学校， 哇，真系好啦，即系安乐晒啊，简直 系啦，祝福佢学业进步，因为佢系三磅仔嚟嘅，佢同我一样嘅恩仔，同埋唔足月嘅， 系 咁我都祝佢唔好好似阿嫲咁70几啦，多几个70几啦。 系啊系啊，而家都即系我谂，可能去到佢嗰代咧，已经可能唔止70几啦，可能100几。 系啦系啦，即系好似阿嫲咁70几，好平常嘅啫。咁仲有咧，就9月9号咧，就系我个第二仔，生日。咁咧都祝福个个都身体健康啦。 系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同埋平安。 系啦。就世界个个都好过啲， 啱啊啱啊， 都祝埋我上一次有祝你个女女嘅，我今次一样， 多谢你， 祝埋你个女女精灵啦，靓女啦，健康，学业进步， 好啊好啊，多谢晒你。 咧仲有个少少要求，就系、是、如果你有机会，未必系今日，点一支？因为上一次咧，我就点咗月亮代表我的心嘅，呢支系我老公嘅饮歌。 哦， 咁但系咧就今年咧，我想转一转个心愿。 系， 我想你有如果有机会，就播一支《世界真细小》 哦。 我想将呢支歌送俾全世界。 嗯， 全世界，我希望佢都好似歌词一样，人人常欢笑。 嗯， 不要眼泪掉。 啱啊啱， 系、 好啊！我如果找到嘅话，我就补翻俾你啦。 未必系今日， 要去借唱片， 系、所有人咯，全世界啦。 好啊，多谢晒你电话，好啦、 啊， 听者有份，好啦、啊，多谢晒你，黄太，拜拜。 祝身体健康。 好多谢多谢，拜拜。有时系嘅，即系世界可能系好细，大家就会遇得上。无论系好似今朝早喺大气电波度遇上又好，或者系可能我哋终于有一日咧喺机会上面啦，令到我哋面对面有缘碰上都唔一定。咁啊，好多缘分嘅嘢都好奇妙嘅。所以到底你嘅故事系点咧？咁啊，多谢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分享啦。今朝早咧 ，Beautiful Sunday 咧未完嘅，稍后咧7点之后咧，继续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继续有林慧 Barbie。 一反胜修咸顿，班尼茅夫主场2-0击败阿士东维拉，列斯联主场2-1击败狼队。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 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梁继章。风骚快活人是啲乜嘢？风骚快活人是一架过山车，有阵时会笑得好开心。有阵时会喊得好伤心，仲有风骚快活人系一只风筝，因为一路听一路飞去好 high 好 high 嘅地方啊！想知道风骚快活系乜嘢，梗系要听先知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搭车优惠，正确使用攻略。攻略一。搭巴士去近的地方，揀搭短途车，不搭长途车。攻略二，搭的巴士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落车后记得再拍卡。攻略三，搭的小巴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上车时要同司机讲在哪里落车，等他教啱车费先拍卡。善用短途车同分段收费，举手之劳，人人做得到。 家庭医生陈永恩， 精神好难集中啊，一啲咁样嘅症状咧，我就称佢为脑雾。首先第一唔好担心先，咁啊保持一个嘅健康嘅生活，咁作息定时啦，另外咧就系一啲嘅适量嘅运动啦，饮食方面啦都要均衡啦，咁做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即系令到自己个心情会好一啲。头先都讲啊，其中一个病征觉得自己好似记性好差咁，如果需要嘅重要嘅资讯记低佢。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即系做艺人嗰个意义究竟喺边咧？佢有问我，佢话你细个时候有冇中意过一啲嘅艺人，或者睇过佢哋一啲嘅戏？咁我话有、啊，譬如好中意周润发噶。 嗯嗯。 咁佢做嗰啲戏有冇影响过你？我话有啊，佢做亲都系忠嘅角色。咁我大个咪做好人咯，我咪知道我唔可以做一啲唔好嘅嘢。佢话我哋其实有个使命。大家好，我系郭俊安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啊吓，咁啊早上时间7:08嘅时候咧，除咗有格 Barbie 之外，咧都格先生，神秘巴基格先生， 神秘巴基格 Barbie。 格先生，你今朝早翻嚟嘅时候，觉得天气如何呢 o k 啊，系咪啊？你系咪已经见到阳光啦？ 同埋就係冇咁熱，呢樣嘢重要。 嗯，今個星期咧，似乎啲氣温都係相對地舒適咗嘅。現時星期六啲氣温咧28度啦，相對濕度88%。咁啊，起碼咧二字頭嘅天氣咧，即係冇三字頭咁熱咯，唔會話一朝早就酷熱天氣警告咯。 冇錯， 呢一個好緊要啊，即係令到個人體感温度都覺得舒適啲先啊。 係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今朝早咧，我哋都可以講下咧，到底印尼咧嗱，我成日都覺得夏天咧，香港人咧就特別中意食一啲咧叫做可能冰鮮啲嘅水果啦，即係有時會將啲生果雪落雪櫃嘅。 嗯， 咁啊，印尼都算系一个比较热嘅地方啦。又会唔会有一个食生果嘅特别习惯？又或者系咧，佢哋食生果嘅种类同喺香港嘅会唔会都好相似呢？咁我哋可以讲下呢一样嘢啦。不过咧，即系俾一首歌嘅时间，大家谂一谂先，或者系格家又好啦，或者系我哋香港嘅马之间又好啦，都谂一谂到底有冇啲生果咧，系你哋而家即刻谂得到出嚟咧，系人哋姐姐介绍俾你食，又或者系咧嗰个食生果或者切生果嘅方法咧，系有佢哋特别嘅印尼 style 嘅咧。咁我哋阵间一齐讲下。 Setiap doaku, di setiap air mataku, selalu ada kamu. Di setiap kataku, ku sampaikan cinta ini, cinta kita. Ku tak akan mundur, ku tak akan goyah, meyakinkan kamu mencintaiku. Tuhan, ku cinta dia, ku ingin bersamanya, ku ingin habiskan nafas ini berdua. Dengannya jangan rubah takdirku, satukanlah hatiku dengan hatinya, bersama-sama akhir. Setiap kataku sampaikan cinta ini, oh cinta kita. Ku tak akan mundur, ku tak akan goyah, meyakinkan kamu mencintaiku. Tuhan, ku cinta dia,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格先生，头先我哋讲到咧印尼 style 嘅食生果方法，或者系印尼嘅生果咯，都真系有啲生果咧，我觉得系印尼人比较偏爱啲嘅，例如你之前请过我食嘅嗰个叫咩印尼文？ 沙粒， 沙粒 就 蛇皮果， 系 沙粒， 系 嗯。 咁就你第一次见啦， 我第一次见啊，我啲惊添啊！第一次见嘅时候，因为佢嗰个蛇皮真系好似蛇纹啊，其实都几似嗰啲蛇切皮， 啊、 我觉得似、啊， 唔好谂佢， 我觉得似蟒蛇嗰啲纹咯，即系又系嗰啲咁嘅颜色咧，啡啡 令噶， 系啦，地色咁样啦，又有少少即系浅啡深啡交错嘅嗰啲令令地嘅光暗层次咧，我自己就有少少惊嘅，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唔系好想掂佢， 因为佢个中文名就系话系蛇皮果，即系但系印尼名系同蛇系冇关嘅， 沙粒系 点 解 咧？ 系冇关系噶， 冇关系， 系即系一个名，即系纯粹 对我哋嚟讲系冇 feel 咯，唔会话觉得系。佢同蛇有关。 O K， 我即系但系中文又亦都做蛇皮果，即系证明可能系啲华人咧就觉得似蛇皮，即系好似我咁样，一见到喂咁似蛇嘅咁样。 嗯，但系呢一个沙拉香港就真系比较少见嘅、 嗯， 因为我谂佢系唔可以摆得耐啊，佢摆得太耐咧，佢个皮咧好硬嘅，好难。 其实佢本身系硬咯，个皮本身已经 是硬 了， 因 为 你嗰个 fresh 啊嘛， 系啊， 所以硬咯。如果系真系耐摆得耐咧，系好硬、好烂、好干。 咁 点 样开啊？如果 一 样 嘅，因为咖喱皮都我俾你系咪有一个系开咗，一个未开？ 系啊，跟住我就系、是、格家教我咧，搵个手指一握握转佢，然之后就逐个好似搣。金皮咁样搣开佢一撒撒咁样搣出嚟咯。 如果唔系嘅话，你谂住系点样？可以讲冇同你讲，俾一个蛇皮果你， 我就会好似屋企揼白果咁开啦，搵个锤仔揼开佢咯。唔系，因为个形状其实都几似。 你会觉得系咁硬，应该冇可能搣得到噶啦。 系啊，我唔会尝试挑战呢样嘢咯，梗系搵啲硬物撬开佢啦。 真系 OK， 俾我冷静先。 咩？搵锤仔揼开佢好新奇咩？你觉得从即系？开唔到嘅嘢，你梗系揾啲工具帮手噶啦。我话俾你听，冇揾铁笔叫已经好劲噶啦。 系你可能都会觉得系咪 或者螺丝批咯， 叫榴莲咁样叫啊分。 其实我榴莲反而冇开过，所以我都唔知道。 嗯，因为点解咧？印尼咧之前咧有电视节目啦、 嗯， 就有啲外国嗰啲 celebrity 嚟印尼嘅时候咧，佢哋请佢嗰个电视节目，其中一个环节咧就拎啲热带啲生果俾个 celebrity 面前， 嗯、 叫问佢你应该点样开。 嗯 咁我最記得嗰一集咧，係嗰個日本嗰個藝人嚟嘅，好出名嘅。咁、 嗯、 就去印尼咧，佢就擺個山竹， 嗯、 山竹 mangis 去個前面，咁、就擺去嗰度叫佢開。咁佢就去嗰度有啲工具啦，叫佢點樣開啦。咁佢咧就揀個菜刀。一劈就劈，一般咁样。 其实我想讲最直接嘅方法，一定系揾一啲利器又好，或者一啲工具，你觉得系有攻击性嘅。 切橙咁样系咪啊？ 你谂下有啲乜嘢嘅工具可以任何生果万用都切得开？嗱，你姑勿论佢到底切成咩形状，或者系咪真系一个容易去进食嘅方法？其实你讲得啱，揾把刀劈咧系最容易最快捷嘅。任何生果都系啦，系咪先？你劈嗰个苹果又得，劈嗰个士多啤梨又得，劈嗰个橙。又得劈开个西瓜又得， 系应唔应该咁样做啫？同埋你会唔会 危险啫？其实 同埋令到个生果系咪应该咁样食系最唔系最完美最完美咯？同埋另外一个咧，除咗山竹咧，都俾一个红毛丹，应该呢、這个呢两样 红毛丹都切开佢啫嘛。 搣开嘅喎 ，Barbie， 你都可以切嘅，但系即系我谂到，如果要开任何生果方法，你都可以切开佢啫。 佢都系一样，红毛丹佢都系用个刀一刀切开佢，好似切苹果咁样，或者切橙咁样切。但实在咧，红毛丹咧你要戒都得嘅，咁你戒少少咧，佢个皮，然后你就搣开嘅，嗰个系红毛丹。如果山竹咧，你都未开过啊？山竹咧系用个手呢、這个手 剥、开一半喎， 系啦。压一压佢，佢就自己，你就可以搣开佢噶啦，就系咁样啦。 嗯， 系，但系山竹咧有一样嘢嘅，你要记得，因为佢咧里面个肉咧系白色嘅，但系个皮同埋肉之间咧，嗰有一阵咧系红色嘅，系淋淋地嘅，系有啲汁嘅，唔食得嘅。 嗯， 但系嗰啲咧，如果整到衫咧，系会变做红色咧，系好难好难会洗得甩嘅。 嗯， 所以啲印尼人如果要食山竹咧，系一系你就着啲衫咧系最唔靓嘅， 或者着件雨褛啦， 系啦，就系着啲黑色衫， 鲜水啦， 好似格拉瑞今日咧， 系啦， 食山竹啦， 系啦， okay， 因为 可以啦， 惊你啲衫咧会见到系整到啲山竹， 我都有呢个意识喎，真系，即系都要去着翻一啲唔会话染到颜色嘅衣服，先至去着，即系去食呢啲会甩色嘅生果。 仲有啲咩会甩色系好难洗咧？其实车厘子我都觉得好难洗。 系啦，就系类似呢啲啦。你要留意啦，要食啲嘢嘅时候咧，要拣翻。 另外头先阿格先生讲话榴莲啦，榴莲我亦都觉得系一个即系好。佢一個迷思，即係到底點解點算咧？咁 真係見到人哋有啲咁容易開得到嗰啲。 我記得你有講過話，你有個朋友係用腳開啊嘛， 係踩一踩佢就即刻壓一壓佢，就即刻自己。 佢使唔使搓？即係佢使唔使磨平咗個榴蓮嘅表面先？ 冇喎，佢係真係好快，我都之前 其實咪識武功， 五秒鐘內我都未望清楚。如果我真係知道佢咁樣啦，我一定拍低佢，因為我覺得係好好玩。 咁你買一箱上去咯。 咁我亦都同佢講咧，咁上次上去佢屋企咧，佢就已經表演咗呢個踩榴蓮咁好睇嘅環節俾我哋睇。下次佢要諗一諗有乜嘢 entertainment 會令到我。 如果我 系 你咧， 劲过踩榴莲。 如果我系你，我下一次就会买一箱榴莲去探呢个朋友啦。 逐啲叫佢开系咪？ 系啊，然之后你就准备定个 camera， 准备先，睇下你可唔可以表演下开榴莲先。头先跟住之后咧，咪后亦都同阿格先生讲咗有一个生果系我哋觉得几治愈嘅方法嚟嘅，就系、是、菠萝啦。 系， 你会点开啊？ 格巴比都未开过菠萝。 我有幫過手嘅，但系我真真正正最嬲尾切曬成個咧，我係冇嘅。咁但系咧，我都幾中意屋企有個工具啦。你哋係咪都係咁樣噶？定你用刀噶？ 我用刀。 屋企有個工具喎，係攞嚟整走菠蘿啲釘嘅。 系， 系啊，即系佢个尖形，其实你类似好似圆笔咁上下嘅工具啦。 叫虾叫虾咁样啊？ 嗱，佢因为系一个 L 型咁样嘅。咁佢个方法咧就系、是、好似一个圆笔形尖尖咁样笃入咗佢个钉嘅位置啦，然之后两边插两下，即系你当一个L 型，咁两边咪啱好隔咗个正方形出嚟啦。咁但系由于佢尖嘅关系，都系一个流线型嘅咁样嘅纹啦。于是乎佢插咗佢之后咧，就啱啱好可以将个钉叫出嚟啦。 但系头先你有问我一个问题噶，切菠萝 系啦，点解要起咗啲钉出嚟先切啊？ 系啦，咁你有冇谂住嗰系唔切钉，全部都切啲皮咧？咁变做啲榴莲啲肉冇晒，你净系食到少少榴莲噶、 因为咧，我想讲咧，我喺街市见过人咧，拎住把大刀，然之后咧就。佢系手揸一个菠萝啦，然之后首先咧就攞把大刀，嘈咁样去咗个菠萝个顶啦，跟住我就见到佢嘈嘈嘈嘈嘈嘈嘈嘈，咁嘅几下手势咧就可以将佢变咗做一个就咁食得里边嘅菠萝，而且仲闻添，即系佢哋好有方法可以戒咗啲钉喎，打斜咁样咧。 系系。 咁于是乎我就哇，好犀利喎！咁所以有时咧就喺街市买个净系圆个菠萝咧，净系得菠萝肉嗰啲咧，咁你就唔使自己尝试喺屋企开啦。呢、个就我觉得都几得意嘅， 但系好好玩噶，我觉得如果喺嗰度， 你觉得得意定好玩？ 切啲菠萝，我觉得好玩，因为我自己就唔系特别系食嘅，我切俾屋企人嘅，咁、我觉得系真系几好玩嘅，慢慢咁样切切，但系我好慢噶吓，如果叫我去街市买咧，死啦，啲人都系排咗好长队，都系未切到。 咁你咪成为咗新一代嘅菠萝皇后咯？ 慢慢切，我喺屋企就系慢慢切， 就 好 多人 咧，就 喺网上面打卡就会影阿格先生啦，到时就去同菠萝美女合照。因为切咗好耐，然之后条队好长咁，好多哥哥啊，好多哥哥排队，要同你影相。到时就唔系喺格格嘅 Facebook 嗰度咧见到，即系系啦，就唔系见到 开心 卖肉嘅哥哥啦，系见到卖菠萝嘅姐姐啦。 Terimaku apa adanya, walau ku banyak kekurangan. Memang sulit untuk dapatkanmu, tak mudah juga untuk lepaskanmu. Oh, percayalah sayang, hatiku ini hanya berjalanlah bersamaku, kita nikmati indahnya cinta. Sayangku, cintaku, ku beruntung jadi pemilik hatimu. Ku sayang kamu, ku cinta kamu, ku berjanji tak akan permainkanmu. tetap bersamaku sayang sampai tua nanti. Percayalah sayang, hatiku ini hanya untukmu. Berjalanlah bersamaku, kita nikmati indahnya cinta. Kamu kenapa? Punya masalah jantung? Kenapa pegang ulu hati? Jantung itu berperan mengirimkan darah ke seluruh tubuh, menyediakan tubuh dengan oksigen dan nutrien. Kalau jantung rusak, bisa sesak nafas dan lemas walaupun sudah pulih. Bahkan bisa sulit mengurus diri sendiri. Penyakit jantung itu serius, resikonya juga harus diketahui. Walau beberapa resiko tidak bisa dihindari, seperti penuaan, penyakit genetik, dan lain-lain, tapi yang berhubungan dengan kebiasaan sehari-hari dapat diubah. Kebiasaan buruk, seperti pola makan yang tinggi garam, gula, dan lemak, kurang aktivitas fisik, merokok, minum alkohol, dan lain-lain. Makanya, salah kalau menganggap hanya lansia yang harus sadar tentang penyakit jantung. Anak muda dengan kebiasaan beresiko tinggi ini sering membawa kebiasaan ini sampai ke usia dewasa. Cara terbaik untuk mencegah penyakit jantung adalah kesadaran dini tentang semua resiko ini dan perlahan-lahan membuang kebiasaan buruk. Apa? Kamu sakit hati karena sepatumu diinjak orang? Sepatu barumu jadi kotor? Jadinya kamu bukan sakit jantung? Ya sudah, dicuci saja. Tapi sekalian saja ya, kalau ingin memperbaiki kesehatan sehari-hari, gabung gratis sebagai anggota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Mereka banyak mengadakan seminar tentang hidup sehat dan memberikan layanan counseling untuk berhenti merokok dan minum alkohol.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七点半新闻之前咧，同大家重温下头先咧，格先生教咧蛇皮果嘅印尼文系 沙拉 沙拉沙拉，其实点解会容易啲记咧？沙拉， 你谂谂啦，格 Baby， 你有方法嘅，我信你。 我都觉得系嘅，即系我哋可能用啲比较相近音韵嘅粤语啦，沙拉。沙拉咁啊，头先咧讲咗嘅蛇皮果就系叫做沙拉啦。转头翻嚟再同大家讲下其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高度赞赏伊朗第一时间在台湾问题上发声支持中方，重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充分体现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亦同样坚定支持伊朗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正当权益，反对任何干涉伊朗内政的强权霸凌行径。王毅强调，中方愿意同伊朗一起维护好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合法权益。阿卜杜拉希扬表示完全赞同，又强调伊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对于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无理行径予以强烈谴责，认为一个中国原则是保障地区和平安全的前提。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西面一个什叶派社区发生炸弹爆炸，造成两人死亡，22人受伤。目击者表示，爆炸地点接近巴士站。喀布尔警方表示，爆炸发生在喀布尔第六警区，爆炸装置放在一个花樽里面，目前未有组织或者个人承认责任。阿富汗多处近日发生多宗爆炸事件，在上星期五，喀布尔第六警区发生一宗爆炸，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拜登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白宫医生奥康纳表示，拜登在当地星期六朝早的新冠抗原检测呈阴性，目前情况理想，在得出第二次阴性检测结果前会继续隔离。根据白宫的日程，拜登计划在星期一到南部的肯塔基州视察当地水灾情况。79岁的拜登在上个月21日确诊新冠病毒之后一度转为阴性，但到上个月30日复阳，需要再次隔离。医管局表示，因为感染疟疾正在公立医院治疗人数增至58人，其中1人危殆，2人严重。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患者大部分从非洲基内亚来港，属于同一公司，患者经核酸检测阳性会送院，未有结果但已经离港的人，本港会通知相关地方。他说，中心派人在检疫酒店帮90人筛查，发现20多人检测带有疟原虫。当局现时会集中处理来自基内亚的个案，并将有关抵港人士集中在同一间检疫酒店。他强调，疟疾并非透过空气传播，酒店里面播疫的风险低。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最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

踏入咗一个新嘅月份啦，八月份啦吓，八月七号早上时间嚟到7:3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 神马巴基格先生， 神马巴基格 Barbie， 神马巴基 Hong Kong， 神马巴基德曼德曼， 咁最后半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咧，除咗有 Barbie 林慧之外咧，亦都有格先生嘅，同大家睇下今日咧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咧约32度，吹住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至于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咧，风势就会颇大嘅，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而随后一两日咧，仍然系有骤雨嘅。现时室外录得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7%。亦都睇埋咧，今日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1至2，属于低水平嘅。 Sekarang suhu udara 28 derajat Celsius dan humiditas udara 87%. Hari ini kebanyakan cerah dan juga panas dan ada hujan 1-2 kali.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2 derajat dan juga berangin. Dan ke depan hari Senin ada waktu yang pendek yang bermatahari dan cerah, tapi juga ada hujan beberapa kali. Sedangkan hari Selasa dan hari Rabu sudah mulai berangin dan juga anginnya agak kencang, hujan dan juga ada badai. Dan paling 1-2 hari kebelakang juga mulai banyak hujannya. Waktu pertama kaliKulihat dirimu hadir, rasa hati ini inginkan dirimu. Hati tenang mendengar suara indah menyapa. Geloranya hati ini tak kusangka. Rasa ini tak tertahan.Hati ini selalu untukmu. Terimalah lagu ini dari orang biasa. Tapi cintaku padamu luar biasa. Aku tak punya bunga, aku tak punya harta.Tulus padamu Hari-hari berganti Kini cinta pun hadir Melihatmu, memandangmu Bagai bidadari Lentik indah matamu Manis senyum bibirmuHitam panjang rambutmu, anggun terikat. Rasa ini tak tertahan. Hati ini selalu untukmu. 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有来自印尼雅加达的 Johans。 Hello, nama aku Johans, aku lahir dan gede di Jakarta. Sekarang aku lagi internship di consulting. Aku belajar finance dan business analytics di COHK dan sekarang lagi menuju year 5. Semoga para pendengar enjoy omongan kita hari ini. Johans 说他在印尼雅加达出世和长大，现在在一间顾问公司实习，同时间他在大学是读金融及财经系。他说希望听众们会喜欢我们今天的对话。Johans， 我在社交平台上面看到你有很多表演音乐的片段，哇，感觉你音乐很厉害，其实是不是很小个已经开始学的呢？来到香港还有没有玩音乐呢？ jadi kadang aku main piano di music room di Johaka, tapi aku belakangan ini gak belajar lagu baru, karena kalau misalnya belajar lagu baru kayak lagu klasik itu butuh waktu yang lama sama komitmen yang tinggi. Jadi instead aku sekarang lagi nyoba kayak bikin-bikin lagu, eksperimen dengan nada-nada sama ya kalau belajar lagu paling belajar lagu dari lagu OST video game atau movie atau anime gitu, enak-enak lagunya. Ya aku belajar piano dari umur 6, tapi kayaknya itu hal yang umum kalau buat orang yang belajar klasik ya.Rata-rata itu belajar dari umur 4 sampai 6. Johans 说他是由6岁开始学习钢琴，但他说对于学习古典音乐的人来讲其实是很普遍的，大家都在大约4至6岁左右开始。他说来到香港其实现在很少学习新歌了，因为如果要学习一首新的经典歌曲其实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高的技巧，所以他现在会尝试用一些音调去做一首好像一些电子游戏啊、电视啊或者一些动漫歌曲里面的歌感，是一些很舒服的歌曲来的。最重要是你自己喜欢啫，弹什么歌都无所谓的。那今你刚刚来到香港的时候，相信呢亦都有很多的学习啦，亦都需要一些时间适应啦。第一样来到香港学的东西是什么呢？ hal pertama yang aku belajar di Hong Kong itu kalau misalnya ke restoran atau kemana muka kita harus tebel. Jadi kalau di Indonesia apalagi di Jawa ya, kalau ke restoran kemana itu orangnya ramah-tamah, habis itu tidak menyinggung. Kalau misalnya di sini itu belak-belakan yang ngomong apa kita bisa diusir lah, apa bisa dibanting lah. Jadi beda banget lah itu. Jadi aku belajar buat mukanya tebel. 佢话嚟到香港学到嘅第一件事就系、是，例如系去餐厅或者其他地方，面皮一定要够厚。点解咁讲呢？佢话因为喺印尼，特别系爪哇，当佢哋去餐厅或者任何地方嘅时候，啲人都系好友善嘅，绝对唔会令到你有被冒犯嘅感觉。但系喺呢一度，佢觉得咧，大家讲嘢比较生硬一啲啊，感觉自己可能随时会俾人哋听出去，或者唔知会点咁，所以佢觉得个感觉真系好唔一样啊。所以在这里他学会做一个厚面皮的人。听你这样说，应该刚刚来到的时候都会令到你有点担心，但是放心啦，在我身边其实都很多乐于帮助人的人，大家都很好人的，所以我想是最初来到的时候大家说话的语气有点不同，所以会有点不习惯。最后想问下啦，你是不是第一次在外地读书？你自己又喜不喜欢呢？ Ya, ini pertama kali aku belajar di luar negeri dan aku rasa ya great gitu. Karena aku belajar untuk jadi mandiri dan punya pandangan sendiri dan ya hidupnya bebas lah. Aku bisa tidurnya subuh abis itu bangunnya siang. Terus aku juga pernah kayak berapa kali ngomong sama temen aku yang hal-hal yang dalam tuh bisa sampai subuh, pernah sampai jam 4 pagi abis itu aku gak tidur abis itu. Jadi study abroad gini kayak ya kesempatan buat nyari teman dan untuk cari jawaban dari kehidupan, arti aku hidup atau tujuan aku itu karirnya apa segala macam untuk menemukan diri sendiri. Jadi ya it feels good sih. 佢话系啊，今次咧系第一次出国留学，佢觉得感觉好好啊，因为佢学识咗独立，有自己嘅睇法，然后佢又自由啲，佢可以朝早先瞓觉，下昼先醒，甚至乎有一次同佢哋倾偈倾到凌晨四点之后，佢嗰日亦都冇瞓觉。所以出国留学是一个认识朋友的机会，可以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工作的目标是什么，可以找到自己，他觉得这样的感觉非常之好啊。听到你这样说就好了。下集不如跟我们分享更多你在香港的所见所闻，你的经历，你的喜好啊。今集多谢了 Johans， Thank you。 Yeah. Kamu menatap aku dan menggenggam tanganku. peluk erat tubuhku dan kau kecup pipiku. Kau bilang cinta. Oh aku akan selalu di sini. Katamu takkan pernah tinggalkan ku sendirian. Ku harap bukan hanya sekedar tatapan, bukan hanya sekedar kecupan, bukan hanya sekedar pelukan. Ku harap lebih dari perkataan sayang, lebih dari perkataan cinta. Ku harapkan kau setia. Kamu menatap aku dan menggenggam tanganku. Kau bilang sayang. Oh, kau peluk erat tubuhku dan kau kecup pipiku. Kau bilang cinta. Aku akan selalu di sini. Katamu takkan pernah tinggalkan ku sendirian. Ku harap bukan hanya sekedar tatapan, bukan hanya sekedar kecupan, bukan hanya sekedar pelukan. Ku harap lebih dari perkataan sayang, lebih dari perkataan cinta. Ku harapkan kau setia. Oh, aku akan selalu di sini. Tak akan pernah tinggalkan ku sendirian. Sekedar tatapan, sekedar pelukan, sekedar kecupan. Ku harap lebih dari perkataan sayang, perkataan cinta.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啦，咁啊，头先阿先生咧就话咧教埋我哋咧菠萝嘅印尼文应该点样讲，咁菠萝到底应该点讲？好似都有啲复杂啊，呢个要慢慢嚟。 Nanas 系啦，系容易嘅，就好似人哋个名 Nana 加 S，Nanas 就系菠萝。 嗯 ，Nanas 头先咧，我哋嗰个系叫做咩话？ 沙粒， 沙粒，我已经唔记得晒啦，好快。 蛇皮果， 蛇皮果就系沙粒。而头先啱啱讲嘅菠萝咧就系 nanas， 嗯，其实我觉得印尼语咧即系比较难捉摸嘅咧系嗰啲音调，即系嗱佢又唔系 nana 又唔系 nana 系 nanas 咁样，即系三个音咁你要记住啦咁样。 嗯， 但系系咪即系如果我同印尼姐姐讲 nanas， 佢哋就会明白系菠萝咁样。 系，知道系菠萝嚟嘅。但系我哋讲嗰啲头先啊，啲蛇皮果又好啊，啲大树菠萝，大树菠萝啦，同埋榴莲嗰啲咧，其实都唔系日日食嘅，唔系普遍食嘅。通常咧，如果系屋企嗰啲咧，通常食嗰啲都系木瓜啊、香蕉啊、金啊嗰啲嘅，都系好似香港咧，你都唔会日日食榴莲啦，你通常都系食橙啊、苹果啊。 系咪都系同一个频率咧？即系都系可能比较少食啲嘅嘢，但系都会中意涉猎嘅，而且可能都系多产嘅。 來來第一次嗰啲啦，亦都頭先我哋話啲流年嗰啲都亦都係熱氣啦，同埋有啲係比較係寒啊，好似山竹嗰啲係寒啲噶嘛，所以都要睇翻嘅。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好多嘢都係嘅，少吃多滋味啊！如果咧即係都中意唔同印尼 style 嘅生果啊，或者印尼 style 嘅切法嘅話咧，不妨可以叫屋企嘅格格咧就係、是、幫你準備下呢啲生果咧，就過下呢個炎炎夏日啦。星期六的氣温29度，相對濕度86%，希望咧今日嘅好天。天气啦，即系虽然有阳光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吓，但我都觉得算系好天气嘅，可以伴随住好心情，开展一个美丽星期天嘅假期，大家有个 beautiful Sunday 啊！